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奥委会委员长、体育相李宗武为团长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奥委会代表团8月2号乘飞机离开平壤，前往巴西里约热内卢参加第31届奥运会。